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75集，床脚铃铛开始响动起来。 哎，你怎么还下去了？ 床上的女孩眸光里含了水色，慌乱地捞了一把，没捞着，她早顺遂地溜下去了。 哎，你别，你别， 她的话骤然低下去，变作慌乱的呜咽。她的吻迷乱而灼热，软绵绵搭在她肩上的白皙的腿，脚踝小巧，不盈一握，躁动地晃着，无可奈何。 子清。子清，子清， 木生抬头向上看，少女脸上潮红，尾音里都带了点慌乱讨饶的颤，她快不行了。不知怎的，这个念头一出，身中的怜惜和排山倒海的欲念同时出现在她心头。她心里顽劣地想，若是还不停手，会怎么样呢？妙妙开始挣扎着向上逃脱，他抓着他的腰，将他摁在原地，还点了一把火，然后身下的云朵便颤抖着化成了一滩软塌塌的水，捞也捞不起来。铃铛叮叮当当的响，木生带着惊奇的心动，将这滩水慢慢的温柔的拢起来，又塑成一个他。转眼间迎来了这一年第一场雪，窗外雪花飘洒，室内炉子上咕噜噜地滚着沸水。妙妙在屋里也穿上了带毛毛领子的袄。赵太妃的婚事的消息从长安传来时，主角团正在围着桌子吃饭。穆瑶和柳福一对视一眼，心知肚明，但没有吭声。穆生侧头看了林妙妙一眼，他只是筷子停顿了一下，就继续如常吃饭，淡定如常地吃满了二两稻香米，还称赞穆瑶炒菜的手艺越来越好了。总之，大家对某个猜测装聋作哑，最大限度地纵容了最有嫌疑的人。虽然如此，林妙妙察言观色，发现穆生好像不太高兴。他有心事的时候，眉眼低垂，一言不发，脸上貌似看不出什么端倪。可是自打跟他在一起之后，他莫名地获得了一种能力，哪怕穆生掩饰自己，妙妙还是能一眼看出他不高兴。虽然不太理解黑莲花为什么突然对他从前毫不在意的杀人放火行为产生了抵触情绪，但是身边坐着一大朵蓬松松沉甸甸的乌云，他心里也跟着不开心起来。柳福一伸出筷子夹走了竹筛上放着的最后一只杂粮馒头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的林妙妙满脸希冀地盯着他看。他刚想喂到嘴边的馒头，犹豫地移开了，迟疑道： 妙妙，你是想吃吗？ 林妙妙摇头，两只眼睛亮晶晶的，抱起了桌上空空的竹筛。 刘大哥，这个能不能送给我？ 柳福一哭笑不得，嚼起了馒头。 行啊，门口的铺子里就有卖的，我明天再买一个新的去。 林妙妙点点头，在柳福一和穆瑶诧异的目光中，心满意足地把大竹筛抱回了房间。雪花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蓬松地积了薄薄的一层，像是精致糕点上松软的糖霜，零星的几棵黄叶树枝头枯哑，沾染了一点白。林妙妙蹲在院子里，戴着手套的手拂开一小块雪，小心地用短棒斜支起了竹筛，呼出团团白气，额头上沁出了一层汗水。忽然背后一暖，她回过头去，木生在她身上轻轻搭了一件披风，几乎将她整个人罩住了。他站起来回望，雪还在下，小块的被风卷着打着旋儿飞，大块的粘连在一起飘落下来， 像是春天的满城飞絮。少年双肩上落了薄薄的雪花，显然站了有一会儿了。林妙妙伸手一摸他的衣服，单层的，便将身上的披风解了，踮着脚披在他身上。 怎么穿这么少呀？给你穿着。 木生捏着披风的边，漆黑的眼睛望着他，似乎有些疑惑。 我不冷。 林妙妙摘下手套，猝不及防地伸出热乎乎的手，摸了一把他冰凉的脸。 还不冷呢。 将手上的手套扔给了他。 给你给你，这个也给你。 见木生望着手套发呆，他的手又伸到脖子背后，解了几个带，将袄子上的毛毛领子给拆了，在他脖子上迅速的一围。暗灰色的獭兔毛蓬松柔软，越发衬得他面白唇红，双眸黑得纯净，像是个粉浊玉器的娃娃。妙妙歪头看着，猛地抓着那领子一拉，把他的脸拉到跟前，踮起脚照着他的脸颊亲了一口。木生摸着侧脸，凝眸望着他，彻底魂飞天际了。林妙妙看着他笑，粉嫩的嘴唇像是初春的花瓣，带着点娇憨的得意，似乎还有点取笑他的意思，旋即自顾自地蹲下来，在擀面杖上系绳子。 你在干什么呀？ 木生望着他的背影，视线终于落在斜支在地上的竹筛上。倒扣的竹筛上部已经积了一小块雪，尚未融化的六角冰晶闪着光，竹筛下的地面却很干净。 我捉鸟呢。 林妙妙边忙活边轻快地答，拍拍手站了起来，在手上哈了哈气。 屋里挂着个空的笼子，看着怪吓人的。 房间角落的鸟笼大概是宅子的前主人留下的，不知为何没被收走，孤零零地挂在那里，落满了灰。他看见妙妙将它擦干净摆在了桌上。木生眸中似有些不解，仰头看了看四方院子围出的灰蒙蒙的天空，偶尔有鸟雀飞过，漆黑的一个点儿，哆哆嗦嗦的，似乎也被这场雪打湿了翅膀。他将林妙妙的手套揣进怀里，从袖中拿出几张符纸，干脆利索。 我帮你捉下来。 哎，别用符。 妙妙一把抓住他的手，指了指地面，笑得很兴奋。 要这么捉，这么捉才有意思。 他捅了捅他。 快，你去厨房抓把谷子来。 木生看了看他的笑靥，收了符纸，听话地朝厨房去了。冬天的食物难觅，喜鹊饿得没力气叫了，在小雪暂歇之后，耷拉着翅膀，垂头丧气地在墙头踱步，绿豆大的眼睛四下乱瞟。他盯着下面的谷子好久了，是人放的，堆成了个小小山，不知道用来做什么，旁边只有个草帽样的东西，没生命的，总之好像没人看着。他从墙头飞下来，开始在院子里踱步，假装无意地慢慢靠近了那个小山包美食。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